加我一个。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这是一段可以天马行空分享音乐的时光。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最近一段时间，有人跟我提醒说，上半年已经结束了，下半年你有什么样的打算？说实话，我一直最近一段时间埋头苦写节目稿，几乎没有特别留意日子的流逝，时间飞快，转眼到了七月，所以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对这个月份有一点点音乐上的感触，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把音乐关键词锁定在七月身上。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卢中强所演唱的《七月》。 那一年的寒风中，你化了很浓的妆，第一次牵我的手啊，却装作老练的模样。你等我说，你等我说你漂亮。哦，真的，我真的很想。有一年的夜色中，我遮住星星的光，第一次吻你的脸，多少有些惊慌。你等我说，说你是我唯一的港。我真的，我真的很想。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想你。你说你的山，我说我的水乡。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讲。哦，真的，也许真的很傻。雪中，你轻轻敲我的窗，告诉我你对的雪人很像很像我的模样。你等我说，说我真的感动啊。哦，真的，我真的很想。有一年的大雨中，你倚在我的肩上，让雨水渐渐洗出亮起寒真的脸庞。 你等我说，说我爱得好疯狂。我真的，我真的很想。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想。你说你的山，我说我的水乡。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讲。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哦，真的，七月真的很长。 卢中强的这首七月是在1995年和我在当时南京的一个广播电台的同事叶峰共同完成的音乐作品。对，就是后来去电视台做主持人，然后又身为电视台的台长的那个叶峰。不过在1995年这首歌完成之后，他们并没有做全面的全国推广，直到1998年全国互联网崛起，这首歌才在网络当中迅速走红。有人说这首歌是我国第一个网红音乐作品。这首歌后来有很多人翻唱过，我们比较熟悉的有荣畅的原唱。我记得当时我们拿到这张磁带的时候，正面是这首七月，反面是一首相对来说比较欢快的歌，叫做大摇大摆。我不知道收年前的你是否还记得那个歌手，现在已经找不到这个歌手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时候我在南京音乐台，他来电台做宣传，我还采访过他。再后来他上过浙江卫视的一档综艺游戏节目，再后来就找不到这个人了。然后后来在2005年我们听到卢中强自己翻唱的这个版本，再后来侃侃有唱过，然后再后来是在电影《命运呼叫转移》当中我们听到了汪蕊的翻唱。我前面有说七月这个月份对于我来说，我情绪是极为复杂的，原因是我印象当中七月是高考的月份。我们那代人7月7号、8号、9号是高考的真日子，正是热得受不了的时节。我觉得在我还上小学的时候还是中学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新闻，说好多学生在高考的时候中暑，但是他仍旧坚持考完了所有的科目，而且获得了极好的成绩，好像那个时候这样的新闻很多。再后来就改成了6月，现在的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多了。为什么说现在孩子比我们那时候幸福？因为除了高考改成了6月，天气凉快之外，还有就是我记得我们从小学一直到大学毕业，不到7月几乎是不可能放暑假的。我们那个时候暑假一定是2个月，是小于等于2个月，对，他绝对不会超过2个月。前两天我们的同事跟我说他的孩子放假了，那个时候跟我说实话的时候是6月中旬，我说怎么可能这么早就放假了，说现在的学校都是这个时候放假，为高考让步啊，为中考让步啊，所以他们会提前期末考试。想想看，好像足足比我们多了将近1个月的假期，因为现在寒假的日子也比我们以前这半个月2个礼拜要长很多，真的是相当羡慕啊。关于七月，不知道收音前你还有什么样的记忆。在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阿牛所演唱的《星星亮了》。 我从睡梦中醒来，轻轻将门窗打开，月光就这样跑了进来，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飘呀飘，飘在茫茫人海。 我像是飘在城市的一颗尘埃，寻找一片土地停留下来。飘啊飘，飘在茫茫人海，偶尔会有月亮陪我等待。推开窗影下那一片的海，再次发现自己的 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七月，我们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蔡琴在1995年七月所发行的专辑《午夜场》里面的《点亮霓虹灯》。 总是面对过那些令人很难看的事，才明白人间的聚散是不能全放在心上。你说的爱不难，不代表可以简单说忘就忘。总是面对过任何时间都伪装的人，那谎言如此的明显，却满足了情的弱点，叫人心甘情愿将自己陷在里面，不顾危险。点亮霓虹灯，粉刷着黑夜不会那么深，纵然心一冷也把作证。点亮霓虹灯，疲倦的眼神不会那样沉，我的梦依然在红尘中翻滚。世间都伪装的人，那谎言如此的明显，却满足了情的弱点，叫人心甘情愿将自己陷在里面，不顾危险。作证，点亮霓 这黑夜不会那么深，纵然心已冷，也把爱当作真。点亮霓虹灯，疲倦的眼神不会那样沉，我的梦依然在红尘中翻滚，在红尘中。 这是蔡琴在1995年7月所发行的专辑《午夜场》当中，我个人觉得最火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点亮霓虹灯》。据说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正当他与维系了10年的无性婚姻的导演杨德昌离婚，所以这首歌在录制完成之后，变成了他埋在心里的一道伤。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敢去听，也不敢再唱这首歌。所以我觉得所谓华美风光，说到底她只是个女人，世间万千宠爱也不及对方一刻的关怀。所以你在这首歌里可以听到这样的歌词，总是要面对过任何时间都伪装的人，那谎言如此的明显，却满足了情的弱点，真可谓字字如血，声声吞下，忘情忘爱，你需要怎么忍才能够不那么心冷呢？再后来的他患了肿瘤，做手术治疗，跌跌撞撞一路走来。再后来他在北京开了演唱会，那场演唱会现场他终于开口唱了这首歌，可是他一边唱一边泪流满面。唱完这首歌之后，我记得他又说，我以为我不会哭，但这就是人生。说完之后，台下掌声四起。我想那份疼痛也已经释然了吧，当年的那些阴霾也灰飞烟灭了吧。记得那场演唱会的名字叫做蔡琴一路走来，而那时候的蔡琴用风情万种来形容，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什么样的女人最美丽？就是可以把所有的伤和尴尬都留给时间的女子。她笑可以倾城，她哭亦可以倾城。当年她录完便不敢再唱的这首歌里，其实早已藏着语言。总是要面对过去那些令人难堪的事，才明白人间的聚散是不能全放在心上的。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1995年7月所发行的专辑，叫做《午夜场》当中，我个人比较偏爱的另外一首歌曲，它和童安格对唱的《纠缠一生》。 我不愿这一生像尘烟，我不愿这世间情多变。不愿等待中的容颜，花开花又谢，换来一身憔悴，今生无缘。 我不愿像漂泊的孤雁，我不愿做孤星般苍眼，只怕一生为情说困，为爱而半牵，换来一身风尘，情非所愿。 有晴天无晴天，人世间总空留一恨天，暗自垂泪孤枕难眠。 有情人无情人，恨只恨是天涯沦落人，我叫我壮志未酬空余恨。 问苍天， 天知道这宿命是爱是恨， 情难解， 天知道这个劫是情还是缘， 怎奈天， 天知道这缘分是聚是分， 我无言， 天知道这结局是喜

喝着一支风 Making love with you That's all I wanna do说出希望，说这地方是我失落的梦想。凄凉山没有楼房，凄凉山没有夜晚的这么私密的喧嚷。 介绍一下，他是在整个华语歌坛当中都被公认为是非常棒的创作奇才，而且他是唱片制作人，也是我们的同行广播主持人，在台湾地区有人把他尊称为马爷。为什么他说他是创作奇才？因为他 在17岁的时候就发表了我们时常会在节目当中播给大家听的《微风往事》，19岁的时候就成为滚石唱片公司史上最年轻的音乐制作人，28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个人的第一张专辑《我要的不多》，一举成名。他一辈子写过上千首音乐作品，而他的曲风是非常多元的，从你可以听到的小清新到通俗路线都有涉猎。我们比较熟的作品有《心语》，对，就是那个男女生对唱的《心语》，《木棉道》，刚刚听到的《七月凉山》，《微风往事》，《散场电影》，《风中早晨》，《爱像什么一种感觉》，还有我要的不多，奶粉与便当等等。参与制作的专辑，首先要说到的是邓丽君的《淡淡幽情》，可能你自己去查相关资料，你会发现制作人里面没有他。对，当年他太过年轻，他是充当制作助理的身份参与到这张专辑的制作的。而后有黄莺莺的《天使之恋》，凤飞飞的《出外的人》，还有刘文正的《太阳一样》，彭羚的《囚鸟》等等。遗憾的是，在2007年2月23号，其实就是年初六还是年初几，具体我记不太清楚，那天我正好还是在电台值班直播节目，所以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蛮痛心的。他是和妻子在超市购物的时候突然昏倒，呼吸不畅，然后被急救送往医院就没了。那一年他才48岁。有人评论说，马昭俊的去世代表着一个辉煌的民歌时代的逝去，30年起伏的音乐岁月可谓是一曲未央，终成绝唱。现在这时间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我们大家对他最熟的那支音乐作品《我要的不多》。 我要的不多，无非是一点点温柔感受，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体贴的问候，亲切的微笑，真实的拥有。告诉我，哦，告诉我，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你也懂得一个人的寂寞。有多少空白的心在今夜里跳动，有多少呐喊在胸腔里沉默。普通的梦里只有冷漠，这样的夜我不理人，你不多，无非是眼光里有你有我。我要的真的不多，无非是良心的交流，轻轻的触摸，真实的占有。告诉我，哦，告诉我，这世界孤单的不只是我。无非是体贴的问候，

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2007年7月，张震岳发行的那张专辑 OK 一经面世，立马引发了市场上的叫好声一片，相当精彩，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但是如果你回过头和之前他的那些音乐作品相比较，你会很惊讶，是一个人吗？当年的摇滚青年仿佛一下温顺了很多，这首小雨给人感觉就清纯到了极致，仿佛一下就回到了18岁初相识的那份情窦初开的美好。但是在当年36岁的张震岳唱出来一点违和感都没有，甚至会觉得非常真实而又自然。这让我想起了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说这个高晓松讲姜文电影的事，说姜文当年拍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时候只有30岁，可是他拍得深沉而又内敛。如今他50岁，拍了马上就要上映的这个《侠影》，他会觉得荷尔蒙膨胀，劈头盖脸的这种血脉膨胀的感觉，会让人觉得这个导演，幕后的导演是非常年轻的一个人。你会觉得好像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奇怪的状况，你在年轻十几岁的时候，你希望快快长大，快快拥有一份成熟淡定理智的成年人的这种思维还有社会地位，可是等到你真正长大成熟来之后，你又特别怀念自己年幼无知无忧无虑的那种生活状况。而这是音乐作品，你听到的是什么？我听到的就好像张爱玲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对于中年以后的人，10年8年仿佛都是只顾见的事情，可是对于年轻人，3年5载就是一生一世。所以这首歌给我的感觉美好无忧无虑，让人无限向往。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这张专辑当中他所翻唱的思念是一种病。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恍然大悟早已远去。为何总是在犯错之后才肯相信错的是自己？他们说这就是人生，试着体会，试着忍住眼泪，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汲汲营营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借口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念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却 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 是张震岳在2007年所翻唱的一首老歌，叫做《思念是一种病》，原唱是齐秦，1989年收录在他的那张纪念日专辑。那个时候的齐秦正沉浮在他和王祖贤的那段分分合合的爱情里面，所以张震岳改编之后，你仿佛听不到了齐秦的那种因为爱情受伤很无奈又相当刻骨铭心的感觉。张震岳的状态就是，你穿山越岭我不拦着你，我的思念我有病也都跟你没有关系，你就是我回忆当中的一个片段，像是头疼脑热一样，不轻也不重，吃不吃药呢都能够扛过去。所以细细玩味，你突然发现好像张震岳这张专辑当中很多音乐作品走的都是那种轻松的没心没肺的路线。在这个七月如此热的高温天气当中，听这张专辑其实是很好的一种解脱，因为如此炎热的环境天气难免会容易上火烦躁起来，所以倒不妨学着张震岳的这种心情，没心没肺一点，你倒可以变得清凉。有句老话叫做心静自然凉，没心没肺没有那些烦恼的心情自然就凉了，对不对？好了，节目最后选择的这首歌曲是这张2007年七月所发行的 OK 专辑当中的小星星。在如此清澈的旋律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哈哈哈，哦哈哈，哦。 好时节，在夜里很美丽，就像你的眼睛亮晶晶。我们会在一起，因我已经深情，唱歌要很有力，那个很有力。月亮就是我，照亮你的心，温暖你的心。你是小星星，陪在我身边。